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吴建浩。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日前大兴区在三天内连续组织两场招聘会，提供1800多个岗位。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是为了给有意愿留京工作的劳动者提供多样的就业选择，使大家能够在更加安全更有保障的环境下工作。 近日大兴各镇街道陆续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活动，在寒风中，一大批人在为大兴的安全奔走忙碌着。 11月30号，在大兴的一个路口，礼让行人的司机止步红灯的行人收到了小礼物，这是大兴区开展的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活动内容之一。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日前大兴区在三天内连续组织两场招聘会，提供1800多个岗位。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是为了给有意愿留在北京工作的劳动者提供多样的就业选择，使大家能够在更加安全更有保障的环境下工作。11月29号下午，大兴在旧宫镇举办专场招聘会，这是三天来大兴以官庭的3合1、多合一场所中人员举办的第二场招聘会。与两天前的西红门地区专场招聘会相比，这次参与招聘的企业更多，有43家，岗位类型涉及176个工种，招聘岗位数量比首场招聘会增加1倍多，达到1310个。对企业的遴选要求上，除了要正规化管理，为员工提供食宿帮助外，职业技能培训也被纳入其中。 下午2点，招聘会现场展板桌椅早已经摆放整齐，43家企业招聘人员手拿宣传页和信息表准备就绪，工作人员还抬来2个暖水桶，准备好了纸杯，让刚进屋的求职者先喝口水暖暖身子。有宿舍吗？有工作餐吗？成为不少求职者提问的话题。记者沿着招聘会现场转了一圈，发现许多用人单位都列出了所能提供的食宿条件，如管吃住、自己解决住宿的给房补，可以提供附近房源，每月有600元住宿补贴，包食宿、免费班车接送等等。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李华龙介绍，这次招聘会还联合了亦庄经济开发区人事劳动局，岗位类型涉及项目经理、人事主管、会计、电工、收银员等176种。 李华龙介绍，这次招聘会在遴选企业上注重3点：一是正规化，要求企业要给员工上五险，使员工有相应的保障；二是要求企业尽量提供食宿条件，确保员工在就业的同时能够有好的生活保障；三是这次新加入的技能培训要求。李华龙说，发挥大兴区和开发区的培训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政府会按照需求组织培训机构，定期定点培训，帮助老百姓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在招聘会现场，人力社保部门和民政部门还设立了专门的服务咨询点，为应聘者提供就业服务咨询和临时救助咨询服务。 另外，对于全区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中出现的没有经济能力返乡、生活没有着落的人员，根据被救助人的实际需要，由各镇街道购买车票帮助返乡。有救助需要的被救助人可以向当地临时救助工作组提出申请，通过登记身份并经过实际困难状况核录后，就可以获得相应临时救助。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各镇街道陆续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活动，在寒风中，一大批人在为大兴的安全奔走忙碌着。都富莲是亦庄广德苑社区的一名居民代表，也是一名社区治安巡查志愿者。都富莲和其他12名社区居民经过商量，自发组建了居民互助安全隐患排查劝导队，每4个人一组，开始了对整个小区的安全检查。队员们身穿平安志愿者的蓝色马甲，出现在小区的各个角落，他们的身影又为社区平安建设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 银海镇安全科历来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队伍。张俊是银海镇安全科的内勤人员，目前还处于哺乳期。在这次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过程中，张俊提前结束产假，回到了工作岗位。张俊说，十分对不起丈夫，不能很好地照顾家庭，也对不起婆婆，让体弱多病的她独自带着宝宝孤独守望。可是除了这些身份，自己还是一名党员，一名人民的公仆，只有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张俊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事例，更是银海镇安全科安全员队伍工作态度的缩影。苏霍米林斯基说，理想的实质存在于所谓的普通人、平凡人的身上。银海镇安全员们就是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用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践行着自己的理想。 11月23号，才玉镇开发区的公寓进行突击检查，检查组检查了公寓用户用电安全问题，加强了学生的消防安全教育，对学生的逃生技能进行再培训，对有问题的公寓提出限期整改要求。与此同时，各村社区对居民宣传消防问题利害关系，派出电力部门改造老化电线，进一步筛查安全隐患，保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与此同时，开展了小区楼道堆积物清理整治行动，通过张贴告知书的形式提醒住户自觉清理楼道堆积物，让出生命通道。 青云店镇正在筹备冬季专场招聘会，邀请北京奔驰、三元食品等正规高端企业为失业员工制造就业机会。青云店镇还派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监督企业负责人按时发放员工工资，公布投诉电话，详细做好记录，安排人员了解实际情况，为被拖欠员工实施法律救助，做好服务保障工作。11月26号，旧宫镇多部门联合执法，将南厂东村4个出租大院的房屋清退完毕，并且查封。近期即将拆除这一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房屋，群众纷纷称赞镇里办了一件大好事。房东马某、刘某对现场的工作人员说，真是辛苦你们了，其实我们也早想这么办了。当初租给这些承租人时，他们就偷着盖彩钢房，我们说人家不听，我们知道有危险也没招，天天睡不着觉，一听街上有消防车的声音就害怕，真怕出事，后半辈子就搭上了，挣那点钱哪儿赔得起啊。现在你们帮我们把隐患清除了，我们能睡个踏实觉了。 本台消息，11月30号，在大兴的一个路口，礼让行人的司机止步红灯的行人收到了小礼物，这是大兴区开展的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活动内容之一。今年12月2号是全国第6个交通安全日，为了增强广大市民交通安全法治观念，进一步提升交通参与者现代文明交通意识，11月30号，大兴区交通安全委员会协同北京市公交驾校以及数家大型企业，联合开展了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活动。 作为活动的2个主题之一， 上午8:30，在黄村西大街和新华大街红绿灯路口，大兴交警和北京公交驾校的职工开始了寻找最美等灯人的行动。大兴交警们等候在路口的安全岛上，现场抓拍行人、机动车是否主动遵守交通信号灯。每当红灯亮起，第一个主动礼让行人的司机，第一个止步红灯的行人，都会收到大兴交警和北京市公交驾校工作人员送上的小礼物。得到礼物的一位市民说：“我也是司机，开车或者走路都会遵守交通规则，等红灯是必须的，安全最重要。” 您闯红灯了，您知道吗？当记者询问一位闯红灯的行人时，行人以没看见敷衍回答。对没有遵守交通信号灯的人，交警向行人讲解了可能造成的危害，提示行人遵守交通安全法规，传递遵纪守法正能量。现场一位每天都在路口引导行人过马路的文明交通引导志愿者告诉记者，现在绝大多数行人都会自觉遵守交规等红灯，只有极个别的人会闯红灯，还有一些行人在左转灯还是绿灯时就会强行通行，其实这样很不安全。与此同时，在北京市公交驾校，首都国企好司机评比活动也拉开了序幕，多种倡导安全驾驶、遵守安全交通规则的宣传节目把活动引向高潮，包括群众表演的快板书、说醉驾、公交驾校的安全驾驶课程和大型企业代表的演讲等。随后，与会人员现场签署了122主题承诺书。 10:30，好司机评比活动开始了，司机们比赛驾驶技术，比赛安全文明驾驶常识。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6人获得了国企好司机的1、2、3等奖。一位获奖的国企驾驶员表示，这次活动不仅是对自己驾驶技能的一次考评，也是一堂人生课，把安全永远放在心中，意味着对自己、对家庭和对他人生命的尊重。据了解，今年以来，大兴区交通安全委员会按照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要求，开展了礼在北京让出文明主题活动，希望更广范围、更大领域、更持久地动员群众参与，将文明交通教育融入到了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 本台消息，最近站在官厅水库边的监测点，记者看到头顶大片候鸟结群飞翔，每一群都有1-2000只的样子，铺天盖地。大天鹅和灰鹤的种群最漂亮、最壮观。11月20日前后，北京迎来冬候鸟过境高峰，天鹅类、鹤类、雁鸭类30000多只鸟在北京歇脚加油，预计将持续到12月10日左右，之后它们将南下越冬，观鸟爱好者们可要抓紧时间了。 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是负责巡护监测候鸟过境情况的民间组织，站长李李介绍说，今年打前站的是灰鹤，目前数量还在上升，头些日子有4000多只，现在上升到了6000-7000只，预计还能再增长1-2天。往年最多的时候有10000多只，平均值是7-8000只。大天鹅的数量到400-500只了，接近往年峰值。李李介绍，鸟儿们落地后先欢快地洗澡、梳理羽毛，然后去觅食。大天鹅和灰鹤种群是过境北京的冬候鸟里最漂亮、最壮观的，它们还被誉为是美好的寓意，在野外看到鹤类是吉祥的象征。 这两天，冬候鸟里种群最庞大的雁鸭类也已经到达，数量达20000多只，过2天还会增加。鸭类里，黄褐色的赤麻鸭很显眼，有1000多只。数量更庞大的绿头鸭、绿翅鸭、真尾鸭、花脸鸭都是冬候鸟里的常客。雁类中，灰雁和豆雁数量比较庞大，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两个种群。豆雁有5-6000只了，灰雁已经铺天盖地上来了，也有5-6000只，其中还掺杂着其他种类，比如一小群一小群的白额雁。雁类喜欢在一起合群搭伴迁徙，雁群过来是一大片，非常壮观。 世界上有8条鸟类迁徙通道，经过中国的有3条，西亚线、中亚线和东亚线，其中只有东亚线经过北京。李李介绍，他们一般从远东地区过来，进入我国以后，先到黑龙江的扎龙湿地，第二站是吉林的莫莫格湿地，第三站是辽宁的欢子洞、红海滩、双台子河口湿地。从这儿开始，迁徙的候鸟兵分两路，一只进入北京，主要是鹤类、天鹅和雁鸭类；另一只沿海迁徙，主要有丹顶鹤、白头鹤类。李李表示，天鹅有3种：大天鹅、小天鹅、油鼻天鹅。大天鹅、小天鹅是北京的常客，但是最近4年，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连续监测到本应走西亚线路的油鼻天鹅也飞来北京了，可能跟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有关。 鹤类种群也在发生变化，据介绍，全球有15种鹤类，中国有9种，而北京监测到了4种：灰鹤、白头鹤、白枕鹤、白鹤，其中灰鹤数量最多，白枕鹤其次。李李解释，白鹤也走东亚线，但通常沿海岸线走，在北京基本看不见，最近2年偶尔能看到10只到20只，它们的出现也是一个好消息。天鹅是衡量水质的标尺，天鹅多的地方证明水质非常健康，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鹤类的存在是评价水边栖息地的标准，鹤类对野生环境的选择非常苛刻，鹤类多的地方说明芦苇荡、蒲草、滩涂、湿地比较多。油鼻天鹅和白鹤在北京聚齐，证明北京的生态环境确实越来越好，人们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那么在哪儿观测冬候鸟最好？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这里有庞大的鹤类、雁鸭群、天鹅种群，还能看到雁鸭类和鹤类种群大杂烩般合体出现。而潮白河、拒马河、颐和园、怀柔水库、13陵水库等地，天鹅和雁鸭类多一些。 为什么鹤类不去小水库？李李介绍，因为没有大的滩涂和沼泽。鹤类属于涉禽，脖子长、嘴长、腿也长，喜欢在滩涂上、小溪里觅食，所以它们都降落在密云水库和官亭水库。雁鸭类属于游禽，它们就像小船一样在水面上飘着，虽然也会在滩涂上出现，但最喜欢的还是在水面上玩耍。小型水库很容易观测到它们。不出市区能看到冬候鸟吗？答案是能。这2天天鹅就光顾了颐和园，按往年的经验来说，在市区水面大一点的公园都能看到天鹅和雁鸭类候鸟。 近年来，全国都在实施湿地修复保护工程，候鸟加油站也增多了，冬候鸟开始分散式迁徙，到处停歇，栖息地增多对鸟类是好事儿，巡护队员的工作担子也重了起来。为了寻找鸟群、统计数字，他们日常巡护的面积越来越大。李李说，我们的监测点数量也在增加，目前有6个，但是不敢公布，怕大量观鸟爱好者来了打扰到鸟类。他提醒观鸟者，不要为了拍照驱赶鸟群，只有真正爱护好鸟类，人类才有无尽的拍摄题材。 追求卓越品质，坚守执着内心，请听系列报道《我身边的大兴工匠》。 我呢是这个营销部副主任，主管呢就是电费专业，其实我们就是负责这个电表安装、运行维护，还有抢修服务，这些都是我们。 他是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他担负着地区电网的安装、监控以及日常维护等工作。他多次参与反切电稽查工作，保障地区居民安全用电。工作之余，他还一心扑在电力科研上，发表的课题取得了奖项，并当作行业标准在全市推广使用。2015年，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张颖装表接电首席技师工作室。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无私奉献，只为点亮万家灯火的大兴工匠》。